锵锵三人行，哎，好久没见义军了啊。 有好久吗？ 很久了，上一次他一直在咳嗽，现在这次终于平静下来了。 可能又开始咳嗽。没有，但我虽然有一阵没在香港，我天天有看锵锵啊。 哦，你敢不看吗？哎，你有一阵没在香港，在哪儿啊？ 我在欧洲啊。你也在欧洲， 对啊， 但没碰见你。哎呦，你也去了法国，我也去了法国。不过你在巴黎，我在东部。 哎呦，我都在灯火阑珊处， 对对对， 然后被中国游客当景点的一部分。 那是周杰伦，那不是我。哎，这个咱们也到了欧洲去啊，我真的是就有一种感觉。我那天还跟他们讲，我觉得因为我是十年前，这十年我没有去过巴黎。 哦，是吗？ 对， 你祖国呀。 哦，我去过一次， 他第二故乡， 不是去过一次，但那次时间停留的非常短，办事儿。但是就是你知道，我跟我十几年前的记忆相比啊，我怎么觉得巴黎就衰落了？就是 是吗？ 就是巴黎就是。 对，我听你说，但我觉得是不是一种个人的体验，我也不知道。但我去东部那边呢，肯定的是游客少了。我去东部就已经不是很典型的很热闹的地方了，但很明显，你去那些包括酒庄里面那个卖酒的都说。被那帮激进分子搞得没有游客来，这个是肯定的。当然，他归结为那帮人都不喝酒，所以没有情绪， 没错， 这另外一回事。但是真的，你说是不是整体下降了？我还好像没有太多的感受。 对，你觉得巴黎脏乱？脏乱从来都挺脏乱的。 比我是哦， 可能是你变了， 不是你变了。 你第一次去的时候心情 不一样。你说到一个什么问题了？这一说咱就是政治不正确了，种族歧视了。我觉得有点乱。而我这个乱跟我十年前在巴黎的时候啊，怎么说呢，咱们每一个种族的人咱们都一样尊重哈，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留在我十年前去十几年前了去巴黎的时候印象，我觉得基本上看到的好像都是那种衣着优雅的，就是那种就是我心目我想象的那种巴黎人。现在去看呢，有点这个世界民族大团结，有点世界民族大团结的意思，这样你就会觉得眼里的元素太多了， 多了是吧？ 那个时候，你看我第一次去巴黎，我就自命为第二祖国呀，我爱到那个程度啊，因为我觉得，哎呀，那都是我见到过的，就是特优雅的，连一老太太我盯着她看半天，你知道吗？她纯。 现在是不是你自己的衣着变高雅了？所以、 不是现在不是啊，我一下站呢、就三轮就来了，我一看呢就是那一个就是不是这种怎么说呢？哎呀，现在一说就种族歧视，就是就是另一些血统的人，好像就来了。来了，他骗我的方式跟那个北京火车站骗我的方式是完全一模一样。这是我十多年前 没，可能你也被骗了，根本不懂。你现在知道了被骗 了。您别给我来这一口，这我比你再讲。 我跟你说，上次我在巴黎，我留下的那个记忆是一个街上一个流浪汉，但是他显得比谁活得都滋润。 在看书是吗？ 在看书还是什么？就靠着在那晒太阳。然后呢，你知道我看到一个巴黎警察。擦，身材特帅，巴黎人其实身材好，你知道吗？这身材特帅，而且踩着个滑板儿，那个巴黎的警察拿着个毯子，你知道吗？跟电影镜头一样，擦，哎，送到这个流浪汉身边给他盖上。 哎呦， 这是我当十多年前对巴黎留下的一个印象。 但我觉得其实巴黎从来都你说脏，它从来不干净。就巴黎从来都不干净， 现在更脏， 是吧？而且乱呢，也看什么意义上来讲乱，它也本来也就有点乱糟糟的。但我觉得现在可能就是主要问题是他们自己人也这么看，是东欧移民多了，主要是罗马尼亚人，东欧移民多，然后他们聚集的地方比较多，治安问题。 你知道这 在法语地区都是这样， 枪啊，满大街，满大街 啊，这个是 满大街，那都是冲锋枪。 我在小镇上都看见有巡逻的，都有。 哎，这个生活质量，我相信被严重破坏。就是哎，就这样，我都觉得欧洲人还真行，要死也要自由，你知道吗？就是你发现没有，他的火车，巴黎的这个火车，我以为得安检了吧，这还不检行李。 对， 不行，这要是在咱中国或者任何一个像美国，你肯定这个得像机场一样弄啊， 脱了裤子捡。 对他们就不，而且去年发生过那个事儿嘛，在飞机在火车上，美国大兵不是给制服了一个嘛？ 是， 他们就是不捡，这还是这样。 德国也一样， 他 们也说我们不想变成一个警察国家嘛。你说我就算一个一个捡，他说也可能会发生这些事儿啊，但我不愿意失去我这个。我的权利，对吧？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是很介意的。 你就 他会觉得，如果我也那么捡，我也这么紧张，这么搞，那就等于是表示恐怖分子成功了。 我们被改变了。 所以就是你知道，我的朋友，我没去，我听他们讲，在欧洲有一个那个什么青年节，那个是年年都办，就18万人，这么一个节，然后你就发现这个惊弓之鸟啊，他们这个开幕的时候去18万青年在那跳舞啊干嘛的，哎，其实你看着他们都在玩吧，实际发生了一件事儿。你就一下子知道所有人都是在玩命，所有人都想到这种场合，当然恐怖分子放过这种场合太可惜了，但是他还是要来玩。但是你知道吗，突然间有人大喊一声快跑，我天哪，就跟那个大坝崩塌一样，他们说所有的人呢就是全往外跑， 真的有人喊， 就有人喊了一声快跑，所有的人往外跑。然后我这个朋友呢，你知道人在逃命的时候啊，人在逃命的时候你是不敢往回看的，就在那个你不敢看，你仿佛以为你扭头看你就死了。但是他还强撑着个胆儿说到底怎么回事，他一边奔着回头看了一眼，看了一眼就发现在这个人群的这个会场的正中间，哎，真叫一石激起千层浪，就大概有十几平米的这么个圆圈，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但是他就觉得这个圆圈啊哗一下就这样一打开，然后接着就像一层一层一层一层这个人浪啊就疯了一样，就跑。后来就怎么回事啊，虚惊一场。完全有可能啊是有人摔倒了，或者有俩人打起来了打架，然后后排的人不知道，以为是发生了什么。然后你知道他就跟我讲，他说我就算经历了这个，他说你知道，就是说我那个时候就认为要死了，因为就觉得是恐袭，他说你知道人逃命的心理很有意思，他说我在疯跑的时候，我跑到一个距离上，我脑子里一直在想，就说我不现在跑500米了，还有什么威胁我的生命，他想要是炸弹已经炸了没炸着我，他说现在可能只有机关枪在后边扫射，跑再快那打着 化学武器呢， 对，没错。他说最后快跑到出口的时候把他吓破胆了的一个是什么，他看见一个从后边跑过来的人，拿着一边跑一边拿着这个 T 恤衫呢，蒙着这个脸，他一想完蛋了，毒气，马上捂， 但是他想 我已经吸进去了，哎呦，就是你知道吗？就是这种， 你一个人做这个动作，接着就会很多人做，然后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化学攻击， 你就知道这个欧洲人呐、这个现在这个惊弓之鸟啊，就已经。 我这次去欧洲，我坐火车，我也是第一次，我真的是第一次，我忽然我也觉得恐惧，就是在德国那次砍了人以后，后来不是接连好几天，每天好像都有一起事件嘛，我坐在那上面，我就想，万一站起来个人，他就拿刀乱砍，然后看我这个脸就明显不是当地人嘛，而且因为在德国砍的是一个香港家庭，他一看那个家庭也不像是他典型的以前那种就是白人的攻击目标，他现在就是说你就不能用说我们以前说这个穆斯林也好啊，说这个第二代移民也好，这种标签已经覆盖不了我们所认知的这些事情了。现在有的人他就是精神他不正常，或者说有的人他就是土生土长在那儿的，也不是移民了已经，甚至还有人上就是说上次就砍香港人，哦不是香港人，就是那个慕尼黑那个就那个商场，甚至有人说他不连穆斯林都不是，是个基督徒，甚至就你现在你认知的那些标签不能再覆盖了，一些人你不知道谁就忽然站起来。 所以说哎，就是说我们现在老感慨，现在还是最安全的是中国呀，还往什么欧洲跑，还对中国不满意，对我党有意见，你们身在福中不知福， 中国没这种问题，中国只是比如说给你一些雾霾啊，地沟油啊， 就 慢慢来，我慢慢来，没不会忽如其来。 但是中国现在，而且中国像他们现在不但是安全，而且中国还是引领这个潮流， 对， 我们看到这个很多进步，包括过去说咱科技落后，现在我发现中国的民间科学家们也起来了，对吧，他们做出了世界上没有的发明， 神器 解决了这个全世界的交通拥堵问题，是目前正在北戴河 秦皇岛 北戴河，你知道吗，有我国很多民间科学家，他们都在想着救国救民呐、这个这么样的这个堵车，有一位科学家，他的名字叫宋友洲，这个宋友洲呢发明了一个东西叫做巴铁，哎，这玩意儿挺厉害，猛一看呢跟个巨无霸一样，说能解决北京堵车，我发现这招啊真的是就能想象，他说北京这么堵吧，有 哎，有一个记者采访他，说你发明这东西，人家都说不过就是一码头上那种龙门吊。他一听就急了，他就是有人这样踩呼我，对吧？我小学没毕业，不是小学毕业了啊，说小学毕业怎么了？爱因斯坦上过几天学啊？等等等，就是我难道不能为祖国做搞发明吗？然后他说我确实当年看见龙门吊，发现了。想起了这个灵感，你我给你看看他的这个巴铁，你瞧，立体交通，他设想你看吧， 螃蟹 上边一层是可以坐乘客， 乘客就像公交一样， 哎，下边一层呢，乘街道上这些小汽车仍然可以在下边畅通无阻，你看没有？旁边两个轨道。在就是说，只要把北京的马路啊跑两条沟出来，安上个轨道，这两边一架，上边载人，下边还能照样通车。哎，早就听说这个，你再往下看，试验了。我以为，哎，这就是伟大的宋有洲先生，终于造出来了。然后就是说，我以为得跑个100公里啊，试验呢。那天他们说，这个试验的轨道长度大概是300米，反正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巴铁的研发基地啊。目前的情况是这个样子，哎，然后咱们就看一下这个片子跑了几米，那天说是啊。这个中国人终于有了震惊世界的发明，哎， 中国人也被震惊了。 但这个东西其实以前见过 啊， 就大家在科幻电影、科幻小说就出现过这样的交通工具啊，你没见过吗？ 是怎么用的呢？ 它其实原理也就是这样子嘛，就是一个双层甚至有是三层的这种交通工具，然后它底下可以通行别的东西，也就是说这个概念本身并不是太新鲜，因为这个概念早在很多的很早期的科幻小说电影里面都有过， 甚至不能算错，你的意思是 我不认为这个概念是错的，这个概念是可行的。 哎呦， 真的是可行的。 我下次介绍宋有洲先生，你们俩可以拥抱一下。 对吧，你只要解决几个问题。首先就是你因为这样子呢，其实它不是一个巴士，不是个公交，它是一个轻轨概念。只是一个轻轨呢，它要架空底层，那么于是呢，它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整个城市的这个原有的公路设计要彻底改建，要彻底改造。为什么呢？因为你原来的一个城市的比如说车道二线四线六线八线是不等的，那么但是它这个交通工具它底下就只能够你要不就二线，要不就四线，这是一个问题。第二，其实它承重的要求非常大，也就是说因为你上面要载人，它下面下来，你看它下面有两边轮子，那个轨道其实承重压力会非常大。 它原先的设计不是轮子，是像地铁那种那样子的轨道，但后来就在试运行突然变成了轮子。 我觉得轮子是不可行的，轮子基本上是不现实的，你这必须是用轨道。那如果是要用轨道的话，你想想看它整个设计整个新建上面，我觉得成本是非常耗的一件事。也就是说我到最后这个东西理论上可行，但为什么实际上不可行？所以你经过计算你会发现它投进去的资源、成本、人力、物力，还不如拿来想办法，比如说修多几条地铁线，或者是搞轻轨。 它其实这里面有挺多问题。第一讲就是说，就大家将来这个制度到底是怎么弄？很多时候你不是说你光发明一个新的一个交通工具，可能你整个城、你这个城市配套，对吧？道路和你现有的这些东西怎么去配套？那么很多人也有人说，就是说，最后可能将来是自动驾驶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什么呢？你现在你人开车呢，你那个车间距离是比如说是这样大哈，你自动驾驶它能把这个车贴得特别紧，因为它是机器操控嘛，那整个大家是贴得密密麻麻这样走，那么你这个空间的利用率高等等哈。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这个任何一种交通工具，你最后你实现说它是在哪个地方停，跟什么东西嫁接，这个是一整套的这个系统。但宋有洲这个东西，我觉得整件事情特别奇怪的是，之前它其实是2010年刚出来的时候，大家有过一论 这个争议，后来就停了一阵子，后来他现在是六年以后等于又出来，而且他出来的时候呢，我一直觉得他所谓小学文化也好，这个民科也好，这个东西不足以成为罪状啊，他要有传言。那么但是呢他啊甚至还获得了什么美国时代周刊被评为全球50大发明啊，这是国际人好像给他了一个加冕吧，大家都觉得哎，而且媒体刚一开始报道非常正面，他刚出来就什么直播啊那样，但忽然就是刚就是试运行那一天，媒体整个的舆论反了，而且这次很奇怪，这次是环球时报打的头，就是说不但就在技术上问了好多问题，包括他怎么转向，对吧，你这个 转弯， 对，怎么转弯，你得要70米的一个大的一个直径等等吧， 对， 然后呢还包括说哎，他最关键是这个钱的问题，你这个项目怎么去集资的，你刚刚看到全是这个荒地吧，找一帮就好像觉得他骗那个老人家过去集资，说他是一个像那个伊珠宝一样的一个庞氏骗局等等，好，我一直觉得说你如果你真的是骗钱这件事情的话，那应该有法律手段，对吧，大家去走，但关键是你从技术上可行不可行到现在也没有人告诉我们呀，有没有一个权威部门来告诉你这可行不可行，还有一个他现在说是治北京的堵，他根本不是在北京上马，这些他说只能适用于2-3线城市，哎呀，这是他需要吗，需要有这么堵， 所以这到后来有一个翻盘，开头都说政府都跟他签了有关的认定了，但是现在呢这个秦皇岛那边就是说哎，我们跟他签的是个旅游项目， 对的，他们 来说出来了，交通项目，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旅游项目容易上马，他因为秦皇岛是旅游城市，你批旅游项目你很容易就可以去上马，交通项目他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去认证你到底可不可行， 那很多专家这两年一直也就提出很多这个问题了，就是说你包括这个安全问题，再有就是说碰北京这个立交桥，你这个大玩意儿这么走底下我们自己开着我们的小车在这大乌龟壳底下走，但是碰着什么五环立交四环立交怎么办呢，但是人家宋师傅说不是宋有洲宋不是宋师傅宋老师说这都有办法，他都觉得他都能解决， 我觉得其实问题从来不在于就是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资历，他有没有得过什么样的荣誉，我觉得我们看一个人的想法跟创意不需要先去考虑这个提出这些创意的想法的人具备什么样的学历，但是问题就在于很不幸的现实世界是怎么样，通常一个人他说我提出一个新发明，那么他只有小学学历，这个东西我们都知道在概念上我们不能够怀疑，但是在实际你先是要投钱的时候，你找人投资做你第一桶金起步融资的那第一笔金的时候，那些人真金白银拿几千万甚至上亿出来，他真的会看这个，很现实， 所以他去， 所以问题就来了，他这个第一笔钱是哪来的， 对， 不是现在就是说啊，扯出这个事情啊，他呀本来可能找不着钱，后来碰见了一个人叫白志明的，后来这个白志明又可能是跟陈丹青认识了，改名叫白丹青白丹青呢，然后这个宋有洲什么都肯聊，就这记者问这白丹青他不聊这个人，但是呢是他就人家现在发现华盈集团嘛，华盈集团他下边他有一个什么呢，就这种私募资金，就目前据说还许以人10%几的这个 16好高的 10%几的回报，这样募集来的这个钱来开发他这个玩意儿 啊，10%几的回报，开发这个玩意儿， 其实我在想普通人都不具备说我真的去检验这个东西它可不合理哈，我甚至在想中国为什么这么多这个民科，南方周末以前好像报道过，就是为了解决这个制度，不光是这个宋有洲嘛，好多民科想了好多办法，包括这个立交桥的设计怎么我忘记怎么倒过来，是人在上面车在上面人在下面等等好多办法，但是呢也没有人给他们投钱，其实民科这个东西我在想，其实我不知道在美国具体它从一个想法到一个项目一个产品出来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但我想你如果真的是有一个好的想法，你能够找到人给你投钱，那么那个人表示他对你是认可，你经过这个市场的检验，对不对，那在中国呢我在想他们是不是这些民科其实没有什么门路去找人帮他们去认证也好，说或者说能够别人很看重他这个背景，那么当他去找那些大的这个机构的时候，当然了人家机构可能是真的认为你这个东西根本就行不通是开玩笑，但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是他们这些机构 因为有一些傲慢，我觉得是这样，可能是有这个成分在里面，所以他们的想法永远就徘徊在这个边缘。 不过现在应该情况不太一样，因为这两三年很流行，中国也开始流行讲创客，是不是？创客一定是搞众筹，现在从上海、北京每个城市都有，因为李克强不是推动这个吗？就很多那种创客孵育基地，就一帮年轻小伙，然后也有一些是中年人，真的一天到晚在里头搞，只不过大家都不会搞这么大规模的，可能是搞一个新款的手机啊，或者一种应用程式啊，或者一个冲咖啡的什么东西啊。那么这些东西呢，其实现在都是很流行的。就以前我觉得曾经十几二十年前中国就很多民科，你记不记得蔡国强弄那个农民达芬奇嘛， 是吧？对， 他那个其实就是那种农民科学家嘛。到了最近开始转型，就变成叫做创客，而且这个体制也已经出来了，就是真的有孵育基地，有一个基础的产业支持，然后有众筹平台。那你基本上没有大机构投没关系，你扔到网上，如果网民觉得好，众筹给你，你就能够有第一笔钱去开发了嘛。 对， 我觉得是做得到的今天。 但是呢，这也中间也避免不了骗子的这个。 那当然太多了。 咱们 先 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你看，这个《环球时报》发文质疑，就巴铁的背后其实是一个做网络金融 P2P 的理财公司华盈凯莱在运作。该公司一直在吸纳投资人的存款，并承诺回以高额利息，但其资金链风险很高。就是哎，过去咱们以为说我拿自己钱我投，对吧？我当然是出钱的人，我是最会为我的钱负责。但是不是这样啊？我们的父母都不这样啊！你就发生了中国现在发生太多这种叫庞氏骗局啊，跑路的老头老太太的这个退休金太好骗了，你知道吗？你忽悠一个就把钱给你了，你最后你卷款而逃，那这就是现在。 对，而所谓说常识啊、理性这些东西，其实也帮不了你。我觉得，刚一开始去报道的时候，好多媒体都跟着去说嘛。你当这个民意翻转过来的时候，又一下子人家说，哎呀，这个东西你用脑子想想不就知道了吗？怎么可行？那可是为什么之前大家没有用脑子想吗？其实也有人用脑子想，或者说他根本不明白，也不具备这个去想的手段。我觉得在这种骗局面前，普通人基本上是没有什么。 没有，因为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之前宣传他的时候啊，很多人都从一个民主角度来考虑问题， 对， 觉得又是一次我们中国一个重大的科创成就、科技成就。比如最近我不是还看很多报道，就说到中国的科研成果各方面现在已经整体上超越美国嘛？ 对， 你天天都看到类似报道，每次遇到这种事情呢，媒体在尤其在今天的爱国主义大潮流底下，我觉得媒体。遇到这种事情，他第一时间不会想到质疑，他想到的是先赞美一下，鼓励一下，先跟进再说。 我觉得都没想，就是觉得可以抢个头条。 对， 那你刚才讲到就是蔡国强做的那个农民达芬奇，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把舆论翻转过来的时候，就是一味嘲笑这些这个民科。蔡国强他是2010年吧，他就去收集了所有民间这些就是这个发明家的东西，比如说，而且他们都造很大的东西，都是改变世界的东西。 对， 飞机、潜水艇、航母、飞碟等等，但是当然都不成功啊。他把他们给收集过来做了一个艺术展，然后呢也很好玩。他当然看到这些东西是不可行哈、啊，然后他在他上面加了一些小装置，就完全反映了中国当下的这个状况。比如说他有个人造飞碟的，他只潜心钻研怎么飞起来，但不考虑怎么降下来。他就在那个飞碟旁边写一行字叫问题是怎么降下来。他就在隐喻中国的这个发展啊等等，就是说他会觉得说他看这个东西是带着一种好奇心，就是说第一他看到了，他说是一种天趣，就是农民科学家他有一颗有梦想的心，就是天趣。他不可行这个东西甚至也反映了我们的某种现实，不光是他们，他是整个社会的一种状况。 而且还真的是达芬奇，达芬奇咱们最熟悉他就是个艺术家的身份，但是实际上达芬奇就是个最牛的民科， 对， 达芬奇 他也坐直升机啊， 我看他的手稿 对 这个坦克他都画出来了，直升机的设计图，甚至工程的器械、轮船，好家伙，这就是文艺复兴时代那种全人呢、巨人呢、画蒙娜丽莎，不但他的画人体的骨骼，而且你觉得有意思吧？就说。我就有时候我就觉得达芬奇这样的人好像就是为了彰显人类的智慧而来的，因为他完全没用，因为他的手稿是多年之后 才被人们解读发现，也就是说直升机的发明跟他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但是呢他早在这之前多少年他画出来了，他设计出来了， 这种东西其实很多，你知道印度也有一种很有名的飞行器是2500年前传说，那时候的典籍就曾经记载过的，就史诗里面有过，后来还有过设计图流出来，那个设计都是600多年前，是那种飞行站。